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1985年，新中国成立第36年，改革开放也已经持续了7年。在这一年当中，中国电影《人生》参与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角逐，这也是中国内地电影首次参加评选。在这一年当中，珠江电影制片厂更名为珠江电影制片公司，这也标志着中国电影逐渐走向了市场。在这一年当中，电影《少年犯》火爆荧幕，感动了无数的观众。欢迎各位今天准时搭乘，和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咱们的怀旧之旅当中呢，要来继续重温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些经典的娱乐作品。跟随着我们娱乐大篷车的脚步，回到了1985年，电影《少年犯》上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下面呢，先来重温一下电影当中这个精彩片段吧。社会与家庭杂志的记者谢杰新想要写一篇救助失足青少年的文章，为此他来到了少管所，并且通过了解才知道，这些失足青少年的背后都有着一段心酸的往事。 报告， 进来。 谢阿姨，队长说你找我。 是的，是我找你。来，这儿坐吧。 不，我不坐。阿姨，你审问吧。 你这是干什么？阿姨不是要审问你，阿姨是要和你说说话，懂吗？啊？阿姨喜欢你，你看，这是我住的房间，我还在给你煮咖啡呢。过来坐吧。嗯，瞧，这是你喝的，过去喝过吗？ 不瞒你说，我什么都喝过呢。 哦，是吗？ 小时候因为我偷喝了杯牛奶，给我后娘赶了出去，我就发誓等我自己今后有了钱，一定要把能喝的都喝个够。这些年真的我什么都喝过了。 恐怕喝过的不单是甜水吧，一定会有苦的辣的，对不对？ 那当然了，要是苦的就是辣的呗。 听你说你有三个爹三个妈，是怎么回事？ 哎，说来话长的呢，这些都是奶奶告诉我的。说我3岁的时候爹妈就离婚了，判决的那天他们谁也不要我，是奶奶把我抱回来的。 奶奶对你好吗？ 奶奶对我可好了，可她很快就死了。 奶奶死了以后你是不是回到了父母身边？ 没有，我爸爸离婚以后找了个新妈，我妈也找了个新爸爸，可他们还是不要我。后来我爸爸把我送给另一家人，要我管他们叫爹妈。 那时候你几岁？ 5岁。 那家对你好吗？ 好个屁， 我刚去，他们把我当成个小玩意儿。哎，说来，还是我命不好。有人给我算过命，说我命硬，可爹可妈，后来都硬了。真的？ 什么真的？你的父母现在不都活得好好的？ 哎，可他们都叫我给冲散了，我奶奶也叫我给磕死了。这第三个爹妈的命比我还硬，他们本来是不生孩子的，可自从要了我，一冲就生了，而且一人生两个，你说我苦不苦？嗯，从六岁起我就背他们，把屎把尿，买菜买米。 你那么小会吗？ 哎，人没有不会的，一打不总会了。每天都是捡弟弟妹妹的剩饭吃。有一次啊，那个妈给弟弟煮了杯牛奶，闻闻的这味儿，嘿嘿，可真香，就偷喝了一口。哎呀，好甜呐！我想再喝一口，哪知道叫我三尝两尝的，喝光了。这下可完了，后娘追着打我，骂我是贼胚、王八蛋、不可药救，就把我赶出去了，要我去找自己的亲爹亲妈去了。 你去找了吗？ 找了，找到了。可我亲妈说，我那个后爹很厉害，绝对不会要我，要我去找自己的亲爹去。可我亲爹又说，我那个后妈更厉害，更不会要我。记得那次我哭着不肯走，我爹就把我领到大街上，塞给我两毛钱，对我说，你再也不要回来了，自力更生去吧。打那以后我真的自力更生去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少年犯》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关注未成年犯的影片。它描写少年犯罪分子在学校般的监狱当中生活，在教育、感化、改造的政策指导下走上正途的故事。影片采用了监狱实景拍摄，选了18名犯罪少年做演员，以纪实的风格、写实主义的手法逼真地再现了少年犯服刑、改造的生活，揭示了少年犯罪的家庭和社会根源。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第一次选用在服刑改造中的少年罪犯主演片中的少年犯，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据说很多观众在听到电影当中的那首插曲，也就是《心声》响起的时候，都忍不住会泪流满面。下面呢，送上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心声》，来自于王哲。 妈妈，妈妈，儿今天叫一声妈，禁不住不来落雨下，高墙内春秋几度，慢慢呀明墙外不寒，泪血染白发。二乡脱缰野马，过处野乱蹄乱弹，妈妈呀丢路急流，几番征服不能自拔，几番征服不能自拔，又恰似狂风暴雨，吹得了潍坊的火。 响在耳边的正是电影《少年犯》当中的插曲《心声》，来自于王哲的演唱。在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之后呢，有三集电视剧带给了大家无限的惊喜，这就是《西游记》。可能朋友们不知道，电视剧《西游记》自从1984年就已经开始拍摄了，但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由于经费不足、人员变动等多方面的原因，电视剧在中间停拍了一段时间。在1985年的春节晚会之后，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其中的三集。或许您还会有印象，播出这三集和后来25集的那个版本不同的是，在开头并没有写集数。下面呢，我们来重温在1985年播出的《西游记》当中的一集《三打白骨精》中的精彩片段。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师傅， 你回去吧。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哦，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师父， 师父，师父，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嗯，吴京， 师父，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 嗯， 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啊 啊！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八戒，嬷嬷，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师父， 快！ 师父，写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西行？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师父， 师弟， 师兄，你看这，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啊！ 师父啊，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不，师父，师父，师父。 就这样蓦然分手，就这样一去不回头，临行方知情深厚，多少往事在心头。 听过了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在1985年引起轰动的电视剧《四世同堂》，这也是中国电视历史上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可以说这部电视剧非常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思想内涵和悲剧意识，人物形象丰满生动而深刻。北平小羊圈胡同的四世同堂的齐老太爷一家和他的街坊们，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和侵略者占领时期表现出来的双重性格非常引人关注，而且当年又是抗战胜利40周年，所以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一经播出便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了社会舆论的中心话题。老舍先生的原著也因此而重现光彩。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电视剧《四世同堂》当中的这个精彩片段吧。齐天佑自杀的消息传到了齐老太爷那儿，他无法忍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仰天长叹：“ 老天爷，你公平吗？我的儿子天佑是最老实最忠厚的人啊，他从来没有招过谁惹过谁呀、啊、你为什么非得让日本鬼子把他弄死呢？你们怎么就这么不容他呀？ 爷爷，你回屋去，别太难受。老二，还不找你大哥去？ 妹，我爸爸呢？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老二， 他怎么了？ 你爸爸昨天不是还挺好的吗？ 在护城河。 那大婶呢？ 姐，您看有什么让我去办的事儿没有？您可千万别见外。您看有什么事儿让我去办？ 文先生，劳您讲。给任轩打个电话去吧。 哎，我马上就去。七爷，你保重。 老二，还不给四大爷道个丧去？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我们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在1985年流行音乐的发展吧。1985年在北京工体和广州越秀山举行了两场演唱会，这也是国外流行首次来到中国举办演唱会。或许有的朋友还能记得啊，当时的门票是5元一张，并且附送一张威猛乐队的磁带。到了后来可是一票难求了，甚至有人出了将近10倍的价格来购买。要知道当年咱们的工资也就是这个数了。威猛乐队的演出成功地带动了国外音乐，同时也让中国的歌迷更加关注世界流行音乐了。下面送上一首来自威猛乐队的经典歌曲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威猛乐队带来的歌曲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其实在80年代初期一直到80年代的中期，翻唱港台地区的歌曲或者是国外歌曲一直是一种潮流。当时还有一个专门形容这种行为的词汇叫八袋子。在1985年，年仅10几岁的张强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心当中的明星。他那一头爆炸式的头发一度成为了时髦的象征。在张强最辉煌的时代，他常常是一个月出一张个人专辑。这种速度在现如今的华语乐坛可是没有任何一个歌手能够做到的了吧。好了，咱们看看时间，上半段的旅程要暂告一段落了，送上这首张强在当年演唱的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歌声当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下午见。 仿佛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爱情何处是你往日的笑，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

啊，妈妈，今日你我儿老吃什么饭呢？姥姥，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 炸酱捞面就吃吧，怎么还嚷上了？ 是啊，你嚷什么呀？ 是 啊，老头又说了， 怎么说？ 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呐。 对， 这钱莫，哎，惭愧了。 您等会儿吧。这惭愧是怎么回事？ 就是没钱呐。 哦，没钱呐。 啊，老头一听难过了。 嗯， 哎，不好了， 怎么这还叫起板来了？ 我一听，我先别打水去呢。 嗯， 我先听戏吧。 听戏？ 我什么戏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呀。 这你倒是够特别的。 嗯，还真唱上了。 啊，什么词儿啊？ 戏词儿啊？ 您给学学。 听说要吃炸酱啊面，怎奈手中无有钱，阎王啊捉。脸盆掉地下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呢，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些经典娱乐作品。乘着娱乐大篷车，我们回到了1986年。这一年，环幕电影在全国试制成功，实现了观众们观看360度范围内全部景物的愿望。在这一年，根据老舍先生作品《月牙儿》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在这一年，导演谢晋完成了自己反思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芙蓉镇》，成功的捧红了演员姜文。除了电影方面的，电视剧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光彩。在1986年，根据小说《聊斋志异》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聊斋》问世，很多人对于电视剧当中的那首主题曲是印象深刻。下面呢，送上彭丽媛带来的这首歌曲《说聊斋》。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聊斋》当中的主题曲《说聊斋》。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在1986年走红的一位相声演员，他就是冯巩。提起冯巩，当年那可是风头强劲，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大连星海杯相声大赛中，冯巩夺得了捧哏的一等奖。在相声界，捧哏的一直都没有逗哏的红，对吧？但是冯巩打破了这惯例，他也成为了第一个超过了逗哏的捧哏相声演员。下面呢，送上刘伟、冯巩在1986年春晚上合说的相声《虎年谈虎》当中的片段。 您是属虎的对不对？ 我属虎， 小名叫虎， 都叫我小虎。 从小热爱老虎， 这是我的爱好。 哎呀，穿虎鞋， 嘿嘿， 戴虎帽， 就这么精神。 长了对虎牙，嗯，长大以后啊，练虎拳，学虎步。 哦， 抽虎不烟，吃虎皮豆腐。 对对， 虎年接的官， 没错。 你爱人也属虎， 太对了。 他家住虎方墙， 都知道。 小名叫虎妞。 我是那祥子，我 你们那同名各家 啊、哦，这还差不多。 虎是一种吉祥的动物， 传说可以除妖辟邪。 前两天啊，您画了一幅虎啸图， 画的不好。 哎呀，画的滑 啊、哦， 跟那个范增的神童伏虎图相比 啊、 不能说略胜一筹，也是不相上下呀。 不能这么说啊。 怎么 不？我跟范老师比，我怎么也得再练半个月。我这 哎呦，您这虎不错， 是吗？ 您的虎往墙上一挂， 啊， 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是吗？ 真是虎啸松林洞，吼声震山川呐、 啊！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您想，自打您挂了虎啸图之后， 嗯， 你们家就没闹过老鼠？ 那可不。您提等会儿吧。 怎么了？ 我这画虎呢，我画猫呢。 装猫画虎吗？ 我说我得练半个月，你还不信你？你告诉我， 虎给人感觉是威武勇猛， 百兽之王。 在振兴中华的今天啊， 嗯， 我们要有虎那种所向披靡的锐气， 哦， 一往无前的雄风，百折不挠的意志，嗯，自强不息的精神， 要有股子虎劲儿。 其实老虎大家伙都喜欢， 是吗？ 甭说别的了 啊， 多少成语，多少谚语里面都有这个虎字。 有虎吗？ 举个例子吧， 你说说， 形容咱们三中全会以来， 嗯嗯， 工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 怎么说呀？ 那真是龙腾虎跃呀！啊， 还 有生气 啊、哦？有一个虎 啊， 就这个，我比你说的好。 你来来 说，我们对待改革的决心 怎么样？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这俩虎呢，我这怎么样？ 我好呢。说我们前线的战士， 哎， 个个都是虎胆英雄，打击敌人如猛虎下山，吓得敌人谈虎变色。我这撒虎， 那你也唬不住我。 什么叫唬不住你？ 说我们战士们住的那地儿 怎么？ 那虎就更多了。 战士们住哪儿啊？ 猫耳洞。 猫耳洞没虎啊？ 猫耳洞，猫是虎老师，你多少虎都猫教出来的。 什么逻辑？平时讲话也离不开虎。 那怎么讲呢？ 说我们对待工作不能马虎， 哎，接人待物不能二虎， 教育儿童不能瞎虎， 见了对象不能黏虎。一黏虎就耽误工作。 你们家就更离不开虎了。 我们家， 哎呀，说你父亲精神。 怎么说呢？ 那真是虎老雄心在。 对，老当益壮啊！ 说你母亲慈爱， 怎么说呀？ 哎呀，虎毒不食子。善良的心。 对，话粗理不粗。 对，说你妹妹这个身材， 我妹妹是 虎背熊腰。 这该减肥了，这个。 说你哥哥长相， 我哥哥是， 哎呀，虎头虎脑。 这还差不多。 说你爱人眼睛， 我爱人是 虎视眈眈， 母老虎是吧？ 你跟在你爱人后边狐假虎威。 不是， 你爱人不在家呀，你山中无老虎豪的称霸了。你爱人只要一在家，你简直 别说了。 什么？ 我在家我就那地位啊。 你什么地位啊？ 什么地位？ 你 让你明白明白。 有， 在家我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家里您是老虎。 对了， 您说不上是东北虎，也是纸老虎。 我纸老虎是吧？我 您是华南虎， 太珍贵了。 您走起路来虎步生风，干起活来生龙活虎，绑架一座虎踞龙盘， 对， 吃起饭来狼吞虎咽。 那就是我。 就连你爱人都说呀， 说什么呀？ 我们俩是在一块儿 啊， 冯巩是老虎， 听见了吧？ 我是武松。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相声《虎年谈虎》当中的精彩片段，来自刘伟、冯巩。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1986年中国乐坛上的一件大事儿——百名歌星演唱会。提到1986年的这次百名歌星演唱会，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首崔健的《一无所有》和群星演唱的《让世界充满爱》。创作出《让世界充满爱》的正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音乐人郭峰。当时刚刚22岁的他，听到了由 Michael Jackson 等45位欧美歌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之后呢，就一直在心中琢磨，一定要做出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来表达有内涵的大主题。于是便创作出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旅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送上群星演唱的歌曲《让世界充满爱》。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坨坨以及我们的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深深地凝望你的眼，不需要更多的语言，紧紧地握住你的手，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同欢乐，我们同忍受，这同样的情感， 我们同风雨，我们共追求，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不论你我可曾相识，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的为你祝愿，祝愿你幸福平 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的为你祝愿，祝愿你幸福平安。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不需要 忍受，我们怀。 怀着同样的期待。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